朝鲜新近开发出多模性肽类营养食品，并树立了生产系统。平壤粮食加工厂的技术集体和有关科学家利用对人体健康与加强营养和药理作用上反映出很好效果的肽蛋白质，开发出了营养饼干、奶油糖和软糖等将近十种营养食品，并用我们试完成了其生产工业化。这些营养食品在不久前举行的第32次全国科技节和平壤国际健康与家用医疗器具部门科技展上受到了很好的评价。